嚟到十二月十八号嘅敏感时刻，彭晴，你睇唔睇到我嘅微笑系咪好可爱啊？ 喺口罩底下都感觉到啦，我见到你对眼睛都会笑噶嘛，会笑嘅一对眼睛嘅魔力系咪？ 但系我想话我呢个笑容够唔够诚恳？ 咁就唔知啦，呢啲要问翻你自己啦，系咪？或者问下我哋啲听众啦，觉得头先啊莫莉系啦，喺大家用对耳仔系啦，听佢嘅笑声，觉得佢够唔够诚恳咧？ 系啦，会唔会充满住呢个嘅爱心咧？咁啊，呢个不得 爱心 系啦，呢个不得而知。咁咧，但系我想问下彭晴啦，作为笑你觉得系咪人与人之间好重要、好重要一环咧？ 一定系啦，系咪？但你唔发觉我哋身边其实即系，唔系一嚟啊，即系近来嘅疫症啦，系嘛，即系。好难笑得出啦，系嘛？第二嚟撇除咗呢个疫症嘅因素啦，其实你留意得到嘅喺身边啦，其实唔系好多人唔会笑嘅， 系 即系除非系讲笑嘅时候啦，咁啊同啲朋友讲笑或者咧即系觉得开心，当然又会笑啦。但系喺街上面你见唔到啲人咧。喺块面上面会挂住一个笑容嘅， 其实唔止系街上面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买嘢嘅时候咧，或者有啲， 我呢个就肯定噶啦， 系啊，好多时候都未必会笑，我明白佢哋会攰嘅，咁我都唔介意佢真系长期唔系好笑住对住我，但系我希望我问嘢嘅时候唔好态度差咯，我每次去都好惊嘅，你知唔知啊？ 你惊乜嘢啊？你惊人哋黑你面？ 系啊，每次你问嘢嘅时候咧，你好似即系你会好似阻住人哋咁啊，阻住人哋喺度揿电话啊。阻住人上网啊！ 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阻你一阵啊？你通常要咁样去打开话题咯。 系啊，即系我其实呢、這个几多钱啊？唔好意思，我真系阻咗你嘅，要讲几次唔好意思、啊。 我而家要咁样调翻转头。 系 啊，你系嗰啲叫做咩啫？你特登咁样系啦，希望要人哋留意翻，系咪、啊？你做嘢咯，系嘛？个客入嚟咯。不过我谂喺过去几年啦，系啦，即系仲系香港话哇，有好多游客嚟，即系帮衬去买嘢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遇得到呢啲情况嘅，其实即系对于系啦，对于人客诶会好殷勤嘅招待啊。虽然讲就口号就要咁宣传啦，但系真系感受得到嘅有几多咧？我谂即系大家你懂得真系嘅。 系啦，我会觉得好温馨或者真系俾到我亲切嘅感觉嗰啲咧，一定系去酒店嘅、哦。即系譬如去食 buffet 啊，你去啲cafe 啊，即系我讲酒店入面嗰啲餐厅啊，或者佢嘅 lobby 啊、reception 啊、大堂啊，佢哋真系好好笑容嘅、哦。 系， 嗰个笑容又会令到你真系唔系觉得。佢哋求其啊或者 hea 啊咁样，咁我唔知系咪关意下呢个嘅准则事啦。 翻工嘅时候要笑噶嘛，因为佢服务性行业，其实就即系点都要基本嘅礼貌嚟嘅。 系啊，但系有啲真系唔会识嘅，咁一阵间我哋先讲有啲唔识嗰啲先啦。咁啊，继续讲翻呢个，咁啊，点解我会突然间今日想讲笑容呢样嘢咧？因为原来话说湖北省啊，咁就喺十二月一号，即系十八日之前咧，佢哋咧就原来实施咗一个叫做湖北省旅游景区嘅微笑服务。規範咁呢個規範咧，就係有一啲唔同嘅細節要求嘅。咁分別咧，就係要對笑容啊、眼神啊、語氣啊、肢體等嘅動作咧，都要有細緻嘅要求咁話。咁佢細緻到佢要點樣咧？咁佢就話啦，喺觀光區工作嘅人咧，佢哋例如個眼嘅部分咧，佢就話有三點嘅要求咧，員工咧要 三點啊， 係啦，要要求員工咧就要正視遊客嘅眼睛，即係如果有遊客過嚟问我倾偈嘅话，我就要好诚恳咁样用个眼神捉实你个眼神，你唔可以望第二度噶游客。 系咁，人哋同你讲嘢应该望住人嘅。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咧，而且咧要尊重友善啦，目光亦都要有和善真诚啦，而且咧呢、這个神情咧要专注。同埋平時遊客，啲咩叫平時遊客？即係要個 eye level 咧，唔係話我嗰啲上面望落嚟嗰啲啊。 啱啊，係啊，即係呢個視線都好緊要嘅。 眼神，因為對於我嚟講，我都覺得係你會俾到人哋一下就係兇惡啊，定友善啦、 啊。第一嘅印象嚟嘅嘛。 第一印象嚟嘅，所以我都覺得好緊要。咁跟住之後啦，好啦，佢亦都有講咧啊呢、這個手咯，因為佢話動作都要，肢體都要嘛。咁動作係點咧？ 點咩動作 啊？手嘅角度咧，佢就话都有规范嘅，就系、是、角度嘅规范。佢话向游客指示方向嘅时候咧，只手咧要自然咁样把执，好似港姐咁样冇嘢做嘅时候，只手摆侧边啦。 系 咁跟住好啦，咁啊，如果真系人问你嘅时候咧，佢话手掌心咧要。 側側地向上45度角，嗯、即係好似攞住把刀去騙人咁啦。 嗰、啊、邊啊，係啊，冇錯，出口就係喺左手邊啊。 係啦，咁佢仲要咧個目標咧就係咧個手臂同埋個身體咧要呈呢個120至150度角，即係要咁樣打側少少咯。係 係 係啦，咁 大家想像到你 想像到噶啦，仲要個眼神啊嗰啲都係頭先我講啦，就要去望住個遊客。即刻仲要望住目標，好忙啊！呢一下大家記住，因為同一時間就要用眼神帶個遊客去到個目標，啊、就喺嗰邊嘅隻遊客， 手腳要協調啦， 係啦， 手腳眼神協調。 我頭先示範嗰一次，我頭先喺直播室裏面都再示範多次俾阿彭晴睇，我發現我做唔到，我 handicap 嘅喎。 唔係你手腳唔協調啫，你做多啲瑜伽啦。 係啦，我嘅眼神啦，我真係想象唔到我究竟我講嘢先啦，我眼神對住你，定係帶你隻手又做緊啲乜嘢咧？我做唔到啊，咁多樣嘢。係原来都几难噶噃，咁我亦都讲啊，最紧要嗰样嘢系乜嘢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笑容啦。笑容方面，佢要咧引用咗国际最佳微笑嘅标准，就系、是、要求咧员工咧要自然露出6至8顆嘅牙齿。 如果棚牙唔靓，咁系咪唔依起棚牙笑会好啲咧？但系 系啦，如果我俾人即系唔好俾人，我自己剥咗两只牙，有少少窿位，咁我点样去 check 有冇8隻牙出到嚟，或者6隻牙出到嚟俾人睇到咧？咁跟住仲要，佢话嘴角要翘嘅，咁、就好似你讲个微笑个微字咁样嘅弯弯地个嘴，咁、佢就话你要拿捏得好好啦。佢话幅度又唔可以到过大嘅，咁、而且微笑嘅时候就要头先我所讲啦，我头先即刻问。我够唔够真诚啊？我甜唔甜美啊？充唔充满爱心啊？因为原来个微笑要包含呢三样嘢。 呢啲好个人嘅感受嚟嘅，其实都系咪、但我都明白嘅，因为佢头先你讲喺湖北省一啲旅游观光嘅地点，咁啊，因为佢哋系当地系啦，因为如果系游客嘅话，一去到系咪可能就呢啲旅游区认识嗰个人，可能就系佢啦。咁佢就系代表湖北省，咁、难怪佢就要做头先你所以上所讲嘅嘢啦。但系咧，呢啲咁嘅规范咧。其实真的有时有少少矫枉过正的，真的很老实说。刚才你这样说，我觉得基本事都要做的，譬如望着你讲嘢，要有笑容，尤其是做服务性行业，我不理你做究竟是观光区是什么都好， 你诚恳的都要的， 这些其实点都要有，但你说只手又要几多度啊，这样那样那些又真的多咗少少咯，又真系，系咪啊？ 我都觉得系啊。咁个到底点样先为之系真诚又充满笑容嘅笑？咁对客人又点样先代表系真诚同埋好嘅咧？ 喂，咁呢个人真系要好热爱佢呢份工作，或者调翻转头咁讲啦，就算佢唔热爱到，佢知道翻工嘅话，我系翻紧工，工作个毛就系咁样啦。 咁如果我好笑住咁唱呢一首歌又得唔得呢？ 梗係得啦，我哋笑住同大家做节目，希望大家有个轻松嘅星期五。你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your smile， 係啊，即係無論喺係咪做服務性行業，有陣時即係你見到人哋笑咧，掛面上掛咗笑容咧，你望到心情都好啲，同埋咧佢會影響到你咧，都可能你自己都會笑翻噶。 又或者咧，佢會令我有意欲買嘢咯。佢有禮貌啲嘅話， 咁、哦、當然都係啦。咁即係而家係咪阿莫莉，你都係覺得喺服務性行業裏邊，即係大家見到嗰個服務態度係咪其實都唔夠咧？但係如果好似頭先咁講，湖北省嗰啲即係觀光地區嗰啲大事，又要做到隻手幾多度啊，要露幾多隻牙齒啊等等呢啲，係咪要咁樣先至令人滿意啊？ 我又覺得誇張咗啲，因為真誠係緊要啲嘅。啱啱聽過係關淑怡嘅《I Love Your Smile》。我想问下彭晴啦，如果有笑容嘅服务行业啦、 嗯， 对你嚟讲系咪你都会宁愿就算唔想买嗰样嘢，你买多啲先？ 咁呢个态度都好紧要，佢今次唔买啫，佢、 嗯、 下次会买噶嘛？ 系啊， 系啊，咁同埋即系其实而家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好多啲即系系啦神秘顾客过，你点知佢系咪嚟吓？其实秘秘密密咁去到比分噶。 系啊，我试过咧，有好多时啊，就算系上个礼拜都好似有一次去嗰一间铺头买嘢嘅时候。是话我问佢会细细声自己讲嘢咯，我好似系买一啲饭团定点样，我、可唔可以帮我叮热佢？因为你唔可以堂食，亦都唔可以喺街度食啊嘛。咁、我叮热咗之后就拎走啦。跟住之后佢话问埋啲多余嘢，细细声佢以为自己讲完唔知。跟、住之后咧入去微波炉嘅时候，你会听到佢。即系喺度拍咧所有嘅嘢咯，闩门嘅时候佢真系惊 爆，好大力， 系啦，微波炉烂咁样嘅，即系我会觉得你自己，我又见到你成间铺又冇人帮你买嘢，咁我帮你买两个饭团啫，唔使咁嘅态度，主要呢个饭团唔系平噶， 买得太少啦，你系咪啊？下次你买多一个，唔系，即系我觉得翻工啦，系咪都一份工作，咩点都好啦，其实都要有一个专业嘅工作态度，我谂。最基本嘅即係有時呢啲嘢就係、是、有人客嚟嘅時候、就係係啦，盡力咁樣服務佢啦。咁、包括即係唔使話要嗰啲叫做咩霎熟咁樣笑嘅，即係有少少微笑，即係已經令人睇落去已經好舒服啦。 會唔會因為香港人咧做嘢工作壓力已經太大， 知道 上司又俾咁多壓力佢， 係 咁佢對住啲客咪咁有陣時嗱， 但你都係翻緊工噶嘛， 有啲客又即係態度唔係咁好嘅，但係我又覺得你咪。即系你就作为服务业嘅行業，即系服务性行业就，即系我唔系一定要你忍，有一啲过分嘅话，我觉得你都要出嚟讲，系啦。但系如果人嚟只系普通问嘢嘅时候，就系咪都要咁样咧？ 系啊，呢个都系大家都问的问题，同埋可能即系之前啊，对住本地人又唔笑嘅，对住第二啲客又笑嘅，又笑嘅。咁你见到个分别喺度好大咧，你又会唔开心啦？咁我咪唔嚟帮衬你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系啊，仲要有段时间成日都会嫌就系话，哦，你买一样嘢就系头先问彭晴话斋啦，喂，你买一样嘢咁少噶咋？人哋一晚买一箱走噶。 系啊。所以咪唔笑咯，对住你。 早几年嘅时候，我试过有一次，我唔知彭晴有冇遇过嘅经历，系不是太好嘅。咁我系试过想买一样嘢，咁当系化妆棉咁计啦。我问佢有冇呢个化妆棉啊，佢话冇。跟住礼手咧，但系我见到其他人问嘅时候，佢有嘅咯。系、啊，佢会俾其他人，但系就可能因为人哋一买好多，所以就人哋有而我冇咯。咁我就觉得哇，咩事啊而家？即系其实之前你未有一啲外地嘅游客嘅时候，其实。你都是做我哋生意嘅啫嘛，咁、我就会觉得好唔开心啦。 系，不过而家咁嘅市道咧，即、系都明嘅，其实好咗嘅。 嗯， 即系你见到有啲零售行业里边啦，系啊，有生意做嘅话，大家都笑啦，起码都可以保住个饭碗。而家大家都明嘅。不过讲到尾，系咪我哋嘅要求太多咧？定系点解点咁点样可以令到系啦从事前线嘅服务行业嘅人，佢哋可以即系发自内心咁样去？ 笑得出呢？ 可能就是學彭晴話齋，近期市道就低迷，所以大家就可能會即笑容多了。我就想問一下彭晴啦，剛才我們就說我們希望他多些笑容或者多些禮貌啦，當他如果真的很多禮貌的時候，即我覺得人或者客人就是矛盾，是啦，以前就有些會直情是黐住你咁滯㗎嘛，即你揀衫嘅時候，每一樣嘢走過嚟就小姐有咩幫到你？啊，小姐呢個咩？你啱啱準備攞呢件衫，呢件衫好襯你，好襯你啊咁。但其實你都未拎件衫出嚟睇，即會有好多呢啲嘢。咁我最近亦都試過買衫嘅時候，有間嘅鋪貼咧，嗰個人勁好禮貌，我不停同佢講唔該，因為我覺得真係打攪到人哋。佢就不停同小姐啊，你唔好咁客氣啦，你嚟幫襯我哋噶嘛，你嚟過嚟，你顧客嚟噶嘛。 即呢個就好似去咗第二個極端咁啊，一係就冇禮貌，一係就禮貌得太多。 係啦，佢禮貌到我自己 有啲負擔啊，係咪覺得？ 係啊，所以是 一定要買啲嘢出去咯，所以咪就 係咪客人嘅矛盾咧？ 都係嘅，所以我覺得一個醒目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就我諗其實大部分嘅人都觀察到嘅，係啦。如果個客佢真係有啲真係好中意你貼身服務噶嘛，你觀察到佢啊係呢啲人啦，咁咪俾多啲服務佢咯。有啲可能好似莫莉你頭先咁樣，其實我需要一啲空間，我慢慢自己睇，跟住然之後我會買嘅，係啦。但係你首先第一樣嘢，你唔好煩我。如果你煩我嘅話咧，我就反而會我快啲急急腳走。係啦，咁我諗就係要靠佢哋平時嘅經驗觀察啦，得嘅其實都大部分。都好醒目嘅，我相信。 你觉得边个地方嘅人嘅笑容系对你嚟讲，你觉得最亲切呢？香港其实算唔算系呢？ 其实我觉得会识得笑嘅人，即系会懂得笑嘅人，喺城市里面生活嘅人咧，就以我其实唔系讲咩，你留意一下喺城市里面嘅人咧，其实好少笑得出。包括譬如你去过旅行，你谂翻转头，东京啊、台北啊，有时我记得我去过 New York 咧，啲人系唔笑噶。 系咁，以下呢一个嘅歌手啦，原本系艺人嚟嘅，佢嘅笑容唔知道算唔算系叫做标准笑容咧？佢系杨思琪。笑容亦都好似阳光咁，好似佢而家呢首歌啊，《仲夏阳光》。佢嘅笑容够啦啩？ 直情稳啦， 完全有晒甜美，充满爱心啊！ 与你踏上这成长的路，决意向着梦想飞舞，哪怕路途上遇到风暴，有信念便。 是杨思琪《仲夏阳光》 系啦，逢星期五咧系啊，虽然我哋今日低个一个钟头嘅系啦节目时间啦，但系我哋喺星期五仍然都会有咧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今日同我哋又倾下啲性嘅话题嘅呗。 系啊，今日倾嘅咧就系冇性欲嘅人系咪唔正常咧？ 冇性欲嘅人 系啊。 冇性欲系咪正常啊？ 即好似唔肚饿咁啫，系咪啊？ 诶， 系咪咁理解咧？ 嗱，但系唔肚饿系咪就唔正常咧？呢个我哋又会觉得系，好似系。 咁冇性欲 即系点咧？ 咁即系点啊？依家我哋翻嚟揾阿 Matthew 系啦，同我哋嘅专业嘅朋友一齐倾下。 系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转头翻嚟又性情中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63岁男子入住伊利沙伯医院之后擅自离开，院方已经报警。发言人说，病人个案编号7379，星期一起入住隔离病房，职员下午大约5点发现病人试图离开病房，随即追出，但病人已经循楼梯逃去无踪，保安在院内搜查未有发现。院方报警求助，并向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管局通报。病人身高大约1.6米，中等身材和黑色短发，当时着住病人衣服、深蓝色外套和运动鞋，戴有外科口罩。呼吁市民如果有发现，可以通知警方或者致电医院热线电话3506-8944。根据卫生防护中心资料，患者今个月8号发病，住在旺角花园街198号，属于本地个案，和其他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警方拘捕5人，涉嫌利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串谋诈骗政府，涉及款项超过900万元。警方说，涉案人士成立新公司申请资助，承诺每个月生产300万个口罩，当中要以成本价每个月向政府提供200万个口罩。涉案人士扮演制造口罩器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口罩供应商和本地分销商，涉嫌利用虚假单据抬高成本，以高过成本价买口罩给政府，以及利用虚假送货单营造本地销售假象，以符合计划要求。警方调查发现，公司已经向政府提供1000万个口罩，政府已经支付其中400万个口罩款项，涉及912万，平均每个口罩成本2.28元。警方说，涉事公司没有相关的业务和银行交易记录。被捕的2男3女都是其中一间公司的董事。警方收到情报，说一名男子的户口出现大量可疑交易，调查之后揭发。一名62岁男子去年在北区医院病人休息室内被虐打的案件，3名警员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17至32个月。警方回应，案中3名警员当中，其中一人是正被停职，另一人是已经离职，一人被终止聘用。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必定严正处理，又说警方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后会根据既定程序作出跟进。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注射。外国传媒直播彭斯和太太在白宫旁边一座办公大楼一起接种疫苗的过程。彭斯说，美国研发疫苗的速度是医学界的奇迹，美国将会有1至2款安全的疫苗使用，为民众建立信心。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专家小组早前开会之后，投票通过建议紧急授权使用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料当局很快会批准使用，成为继辉瑞之后第二款获美国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329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6，人民币6.5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5美元，卖出188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有请新人 Anson Low 卢汉廷。 中一嘅时候上台做司仪啊，第一次咧已经要上去讲英文啦，咁我就好腾计，最后屘成件事系要靠我个 partner 帮我讲晒所有嘢，而我喺个台上面一粒字都冇发过出嚟，冇讲过任何嘢，咁就落翻台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我老师又同我讲咗一句好失望同气馁嘅说话嘅，佢讲咗话。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音乐说，庄梅岩的音乐选择， 系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大个仔去郊游嘅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到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呢只歌。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痴舞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啦，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今晚呢个题目都真系要理解一下， 系啊， 冇性欲系咪正常嘅咧？真系啊！ 我哋请咗我哋今日嘅嘉宾上嚟，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会会长 Matthew 啊 ，Hello Matthew。 Hello，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哇，好有趣啊，即系呢个题目冇性欲、啊，系咯，冇性欲 系咯， 系咯，即系以前有啦，而家冇系咁啊，系啦， 系啊，呢个题目都好多人好担好即系有兴趣嘅知道啦吓、性欲系咪真系冇咧，系咪有问题咧？咁我谂要睇下性欲呢样嘢咧，其实我哋睇下咧，其实几样好多嘢都会影响个人个性欲嘅。咁疾病啦，药物啦，除咗即系疾病药物之外咧，咁当事人嗰个心理状态啦，佢个过往经历啦，佢个伴侣嗰个行为啦，同埋周遭个环境咧，都影响人个性欲嘅。 但系 Matthew， 我想问一下，会唔会有人真系天生无性欲噶？ 会唔会噶？ 嗱，其实咧，可能好少部分人咧，即系我嘅接觸個個案裏面，通常咧即係有其他嘅背景原因令到人個冇個性慾咧，缺乏性慾啦。如果真係有啲人咧係真係冇性慾嘅咧，通常咧係即係將所謂我哋將佢嗰個性慾，因為嚴重嘅壓抑啦，又或者係將佢性化啦。咩叫性化咧？譬如有啲好似神職人員咁樣，佢好自己本身即係好願意嘅，佢仲用其他嘅方法去滿足咗呢個親密嘅需要、親密個感覺啊，好照顧啲有需要人啊，或者係嗰啲殘障嘅細路仔啊，喺佢嘅嗰個接觸裏邊，喺佢嘅擁抱裏邊啊，佢覺得滿足咗，咁唔出奇有啲人可以用呢個咁嘅性化，咁但喺一般嘅人裏邊咧，其實咧每個人都係有個性欲嘅慾望，咁但係好多時咧，好多時咧，我哋話冇性慾。 是不是因为很大的压抑在处呢，这样这个是一个问题咯。 哦，即是他抑压自己或者禁住自己或者用其他方法 的， 不代表他没有性欲的。 但是刚才好像 Matthew 你说的那些情形啦，就是因为一病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原因，这些就真是后天啦，或者有一些因素引致。那什么年纪什么性别的人会出现这些情况多呢？ 咁其实好普遍啲，即係咩年龄都有嘅。咁当然当所谓我哋话冇性欲嘅，好多可能年纪大咗之后呢，可能唔係咁活跃啦，佢需要嘅唔係咁多咁 physical 嘅嘢啦，即係要 action 呢，就咪可能身体嘅即係比较有病呀，或者係比较有问题啲呢，咁可能佢用另一个方法去满足嘅。咁其实呢所谓冇性欲嘅，好多时呢人呢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可能用另一样嘢取代，应该行为取代咗啫。可能有啲人本身嘅抚摸啊、拥抱啊、热吻啊，等等，好多时有时可能满足咗某啲人嗰个咁嘅性冲动嗰个需要喺处嘅。咁当然真系话完全冇性欲咧，咁可能真系头先我讲个情况之下咧，就因为嗰个人有好严重嘅某啲原因之下有个压抑喺处咯。 咁我想问下 Matthew， 冇性欲算唔算系一种病嚟嘅咧？因为我网上睇到一个叫做性欲低下症。 是啊是啊，咁其实呢嗱咩为之个病呢，可能呢个觉得系好受呢件事，因为我冇性嗰关系，觉得好似冇咁嘅需要啦，而觉得好真系好唔妥啊，咁好多忧虑啊，又或者佢呢个咁嘅冇性而影响到佢同个伴侣之间嘅关系啦，咁而引起好多嘅焦虑啊，或者好多嘅冲突啦，咁呢个咁可能要处理嘅问题嚟㗎啦。 咁算唔算多人有呢一个嘅症状㗎？ 我想一般在香港来讲呢，如果真的完全没有性，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少部分人，当然有啦，我这个是受到尊重的。同埋呢我们性欲不是真的一下到黑都是那个即是所谓都有那种需要，很多时环境因素啊等等原因。那我想在个即是如果长期都没有性欲的时候呢，那我想即是除非他真的有第二样取代，所以我刚才讲的即係性化嘅行動啊，咁升華嘅行動啦，唔係升華，升華嘅行動啦，咁否則嘅話咧，咁我諗背後裏邊咧，我諗即係如果佢覺得又冇問題嘅，覺得又同人相處冇問題嘅，就覺得冇咁嘅焦慮啊，或者冇咁嘅罪惡感覺啊 ，fine， 我覺得係即係應該受尊重嘅，我覺得冇興趣，冇興趣咯咁樣。 係啊，或者個伴侶覺得都冇問題嘅，咁咪冇問題咯。 系咯，系 系嘛，最紧要咁啫嘛。 咁但系好多时咧，问题出在咧，所谓冇性欲啊，成日好多时咧，我哋好多嘅个案里边咧，接触嘅个案里边咧，好多时就因为咧伴侣之间唔合拍嘅，即系你有 feel 我冇 feel， 唔知几好长时间冇 feel， 因为好多原因咧，令到大家亲密感少咗啊，成啊，而引起好多嘅冲突咯，咁样。 系正正就系想问你啦，平时喺香港咧，即系接触嘅一啲个案，如果真系冇性欲嘅话，都系两公婆噶啦，系咪？就系可能感情出现咗问题啦，咁啊心理因素同埋生理因素嘅影响，边一方面即系边一个情形系多啲啊 ？Matthew， 喺我哋接触嘅里咧，我接触个案里边比较系有啲系多啲系心理嘅因素啦，或者系本身两个本身嘅关系有问题啦，已经或者可能性嘅需要咧系唔合拍，个 fit 即系唔合拍啦吓，一个要多一个要少咧，但系中间里边咧又冇好好嘅沟通啦，又或者好多时咧就某啲过往唔愉快嘅经历咧，令到自己要将佢压抑落嚟啦，或者系即系咁嘅情况啦，咁好多时就咁嘅情况，咁即使一个人有疾病嘅时候咧，佢都有个性嘅欲望只不过可能佢如果系可能影响到佢嗰个所谓做晒成个过程。嗰、那个影响咧，但本身佢个欲望啊，系有喺处嘅，咁亦都可以其他方法嘅补偿方法可以满足到嘅，咁好多时我谂系即系两者之间两个伴侣之间嘅沟通啦、或者佢个感情嘅关系嘅发展咧，系影响到大家嗰个性嘅欲望啊，或者嗰个满足嘅。 系啦，翻嚟我哋啊，系休息翻嚟之后，继续都同 Matthew 倾下啦，系啦。面对头先种种唔同嘅原因啦，其实都一定有办法嘅，系咪？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拆解咧？系啦，同埋去理解咧。翻嚟我哋继续一齐倾下。 像弱不禁风的赤裤，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同时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提及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 颠簸起， 每一个微小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微小的问题即下即下都会变大问题，所以一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一定要正视。 是啊，一定是啦。咁好似包括我哋今晚讲的这个话题啦，是啊，冇性欲吓，咁点搞呢？ 啱啱听过 Rubber Band 的每度微小。好啦，继续咧敏感呢个性情中人， 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 系啊，好啦，请翻 Matthew 出嚟先 ，Hello，Hello，Hello，Matthew， 系啦，头先都讲咗好多即系唔同嘅原因，系啦，即系出现咗冇性欲啦吓，咁、我谂都唔同分开唔同层面去对症下药嘅啫，系咪啊？心理嘅层面啊，生理嘅层面啊，感情方面系啦，点修补？系咪向住呢几个方向去谂咧？系啦，咁点样做咧？其实 好。OK， 啊，咁我想强调一样嘢，就系如果真系佢系冇咁嘅需要，觉得系 OK 嘅，佢自己又 OK， 如果伴侣又可以，唔觉得有问题，啊，咁我觉得咧就尊重佢即系冇人嗰个选择或者佢有方法去满足，啊，咁我觉得系呢个所谓自己所谓心理系自己决定啦，自己选择啦，咁好多时咧，我哋话冇性欲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头先我讲噶啦，系要睇个问题喺边度啦，对症下药啦，咁好多时咧喺香港嘅环境里边咧，所谓性欲少咧，好多时因为环境好多环境嘅因素啦，女人工作好忙啦，住喺个即系叮慌嘅地方里边，又冇咩自己嘅私人嘅地方啊，私人嘅时间啊，吓咁样咧，其实会有影响到大家，唉，即系不如唔好搞啦，唔好搞啦，咁样吓。 系明嘅呢、這个即系客观环境好难改善，咁即系要改变啲客观环境咯。 咁咧好多時咧，我就好多時我哋同呢個病人裏邊咧，點去增加佢大家嘅親密嘅感覺啊，或者係大家嘅興趣啊，重燃所謂重燃愛火啦。 嗯。 咁好多時咧，可能有個叫 dating 啊。咁有時啲夫婦啊，或者係情侶咧，過咗一段時間咧，覺得好多嘢咧都係以為即係係咁噶啦，情況係咁噶啦，咁定完啦，即係冇即係。正冇嘢冇改變啊，咁你全部一千篇一律啊，咁又冇咩熱火啊，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重現咁，我所謂要 dating， 即係學識啊，即係重新嘅約會，俾自己多啲嘅私人時間啦、啊。有好多時咧，即係好多時話，哎呀，我冇時間啦，我要照顧細路仔又教書，咁好多時我哋要咧嗰、那個即係夫婦又好，或者佢情侶好啦，佢自己有啲時間空出嚟，兩個鐘頭好，一個星期兩個鐘頭好，四個鐘頭都好，每日一個一日都好嚇、即係有自己私人時間，係重新嘅接觸，唔係一定係要有即係有一定有親密嘅關係嘅 接觸， 可能 係 做係啦，教得傾下。交談下，重新咧嚇，即係嚇過翻你嘅所謂戀愛嘅 感覺， 嘅感覺係啦。咁好多時咧，就好多時即係有嗰個感覺嘅時候咧，大家可以重現呢個咁嘅興趣，對方興趣。另一樣嘢咧，就都要注意一樣嘢咧，其實咧男人咧視覺咧就比較強啲嘅，個敏感視覺比較咁。好多時咧，男士咧可能咧有啲即係有啲比較刺激啲嘅畫像啊，或者係嗰啲香煙啲畫像啦、啊，可能佢已經引起佢嗰個性嘅衝動啊，佢嘅需要。而女性要了解，女性可能咧佢本身咧係整個身體裏面嘅都係個敏感嘅地方啊。咁好多時咧，同埋佢個嗰個心理嘅情況咧，唔係成日都係掛住性咁樣嘅。咁好多時咧，要需要環境亦都係對佢感覺到被尊重啊。被爱咁过时候咧，好多时咧喺嗰个嘅行动里边咧，会引起佢嗰个性欲嘅。 即系其实男性同女性都要自己协调啦。 即系男性就需要视觉，即系你着得性感啲啊，咁样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啊？吓， 咁啊，将一个女性变成 嘢啦，不过都要 check 下， 系 咪有？ 但 系 女 我都着住。sex 嘅嘢就有反應， 哦，係啊，佢對人哋有反應，對李明有反應，係嘛？但女人最緊要就係個男人唔好咁後勤，即係話要多啲愛啊，係嘛？ 慢啲 表達出嗰種愛意喺度，嗰啲情趣嘅玩具幫唔幫到手啊？ 玩具咧，咁估佢個兩個人都有個即係傾過啊，講過係可以用嘅，大家同意嘅，咁我覺得係不妨可以試下啊，同埋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有俾自己啲性幻想去做下啲即係角色扮演又好啊，大家係相互同意嘅，咁咪會引起大家嗰個興趣啊。咁中間裏邊咧，其實係溝通啦，同埋願意嘗試啦，就過咗段時間，如果有時啲性生活係即係 沉悶啲係嘛， 靜如止水咁嘅時候咧，可能咧要即係重新要諗下兩個人做下即係點樣去改善啊咁樣咯。 Mavie 會唔會多唔多一啲嘅情侶或者一啲嘅夫婦咧？就係因為其中一邊可能比較封閉少少啦，對自己咁就會覺得唔好搞啲咁嘅嘢啦，扮乜嘢角色扮演啊，或者用咩玩具啊咁樣，而令到對方越嚟。嚟越个性嘅欲望就减低咧，多唔多呢啲个案噶？ 大家期望唔同啊， 嗯、 啊，即系期望唔同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嘅。咁好多时咧就要即系我所谓想话沟通嘅，其实好多时咧，大家即系一个喺呢个咁嘅关系里边一个所谓嘅 give and take 啦、我俾你，即系你拗我背脊，我拗你背脊，咁一个明白咧，其实咧。有親密嘅關係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對自己兩個人唔單止叫自己人個心理健康好啦，身體健康好啦，成個兩個人感情梗係融合。如果大家咧喺一個即係你又要驚，你又要驚啲咁嘅嘢，嗰個又要後勤嘅話咧，而大家冇一個中間有一個compromise 一個協議嘅話咧，咁好多時問題出咗嚟。咁好多時我哋嘅治療裏面過程裏面咧，要俾大家有機會講，即係你可以接受到咩程度。你可以做到咩程度，大家都 OK 嘅、而系最后嘅目的系希望我哋两个人有个更加好嘅亲密关系，更加嘅关系更好。 不过 Matthew 即系头先你讲，可能即系大家系嗰啲 感情嘅因素啦，系啦，心理嘅因素。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年纪大咗，譬如更年期，甚至乎系一啲即系好似你之前讲病吓、出现呢个冇乜性欲嘅情况，咁呢啲都真系 会唔会难搞啲咧？ 系点样咧？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个情况。咁即系要用另一个方法去满足啦。可能咧，你唔好期望咁高啦。喺里边咧，其实可能咧，大家嘅父母啊、拥抱啊，可能已经系一个已经能够表达到吓。咁、至于你自己，譬如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好强嘅人嚟嘅，我要自己满足嘅。咁你用其他方法，我所谓其他方法就可以包括持续啦，又或者咧，对方如果佢唔介意，佢仲有能力嘅，帮佢。帮佢手去满足啦吓，咁样咁、中间里边咧就有个 give and take 啦，即系有个同埋要明白咧，随着年纪增长嘅时候咧咁、当然咧要做晒，即系做晒成套可能有困难噶啦，即系咁可能中间里边我哋其实最想咩咧？想表达我哋大家仲系 together， 我哋大家仲一齐嘅，仲系关顾对方嘅，仲咁嘅亲密嘅，咁呢个系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咯。 系、即系总之有任何情形底下，其实即系攞出嚟讲，大家睇下坦白啲系啦，咁啊沟通得好啲、就唔会有咁多误会啦。系、不过夫妻感情系啦， 咁其实治疗师中间帮手，如果有需要嘅话，搵治疗师中间做一个中间人，咁啊大家去帮助大家去沟通咯。 系啊，呢个都紧要噶，你讲好过佢讲啊嘛，有时又真 系。 系啊，明嘅，好啊，多谢你 Matthew， 今晚系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时间就真系太短啦，系啦，如果唔系我哋有机会可以即系继续去理解一下呢一个题目啊， 好，今日多谢晒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当晚创区，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说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甜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鼻海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年，我的行程 no play， 超版对我拉着你去打卡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松开你手 ，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亲密的享受，化为乌有，回放黑板节奏，就当这个梦不配我拥有。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啱啱听。 听过嘅系姜涛啊姜 B 嘅爱情签证申请， 最近成日喺网上面见到佢教大家点样查精华素啊。 除咗姜 B 之外咧，一阵间咧都依然会有音乐说嘅，因为一阵十一点钟新闻之后会有联播节目，就会有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音乐说。 系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先再见啦。 系啊，拜拜。